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讲个数的形式呢，就我哋呢度讲少少嗰个即係基础知识俾大家听先啦，係咪嗱，你知数呢，我哋咁讲，人类认识数最基本嘅呢就係自然数，我哋叫做呢、這个数学家作嘅名称啫，就叫 natural number。 咩叫 natural number 呢？就係、是、一隻一隻嘅譬如羚羊係羊啦，绵、羊一隻一隻嘅绵羊，一个一个嘅苹果，究竟係两个定係三个，咁呢个二同三就叫自然数囉，是嗎？咁呢個好重要㗎喎、啊、我相信唔淨止係人，就算係動物或者人類祖先啦、啊、都係㗎。譬如我成日都舉個例子，譬如有三隻熊人入咗落去，入咗山窿、啊、本來你住咗個山窿喺度嘅，但係你就走咗出去覓食，點知返嚟嘅時期呢見到有幾隻熊人入咗去喎。咁三隻熊人入咗去，我哋好驚，唔敢入去啦，驚俾個熊人食咗啦，係咪？你等等等等等好耐，咦，有兩隻出咗返嚟，咁於是你好開心入去喎。咁你死啦，咁你就死得啦，因為佢唔識數學㗎嘛，係咪？三隻入去兩隻出返嚟，你以為已經走咗，你入咗去咁咪死咗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個問題佢係應該識減數㗎，係咪？即係話我原來三就唔等於二，即係二又唔等於三，應該話入去係三隻，而家出嚟兩隻，應該入面仲有一隻，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其實你話真係動物都要識加減數㗎，佢唔識加減數一早已經係即係進化到已經淘汰咗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你話幾多隻熊人呢？呢、這個就叫自然數。咁但係自然數呢，最重要呢同後嚟嗰個有所不同呢，就係佢係冇呢一個所謂負數嘅概念嘅，係咪？即係佢冇 negative 嘅， 因為唔係啲數出嚟㗎喎， 因為 negative 一樣係真係好抽象嘅嘢嚟㗎嘛，係咪？即係話嗱，我就本來呢就有10蚊，但係而家我就借咗你5蚊，咁於是我有15蚊，咁你話我能唔能夠話我擁有15蚊呢？其實唔係喎，因為我有5蚊呢係借你㗎嘛，我要還返俾你㗎嘛，係咪？嗰五蚊其實係 negative 嚟㗎嘛、啊、即係我有正十就負五，唔係即係、啊、即係負五我要還返俾你啦，咁、啊嗯、但係有時期呢你亦都係一樣㗎，你話即係你借咗俾我啦，但係你即係嗰負五蚊嚟㗎嘛，但係即係我講呢你遲早人哋要還返俾你㗎嘛，咁、所以呢其實負數嚟講呢，如果我哋喺計算嚟講你唔計負數呢，咁好多呢啲欠債還錢嘅嘢你就計唔清㗎喇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其實後嚟到到人類比較上、啊、可能要赊借度日呢，佢就要要有負數嘅概念啦、啊、即係佢要計下究竟我幾多隻牛呢，幾多隻羊呢，咁樣係咪、原來佢好多時係要計埋呢個即係佢欠人幾多咁樣，咁佢要有個負數概念。咁有呢個負數概念嘅時期呢，如果我哋將個自然數即正嘅加埋負嘅呢、我哋呢就叫做整數，就叫 integer 啦，即係係啦，即係 natural number、嗯。但係最先咧，其實零都係比較後少少先有呢個概念嘅。當然而家我哋都計埋零啦，係嘛、嗯？但係其實零咧，以前啲人係唔當係一個數字嘅、零當係一個數字咧，呢、這個偉大發明咧就是、印度人所發明嘅、後嚟輾轉咧就即係好似經波斯啊，定、阿拉伯就傳到去歐洲。咁對歐洲數學發展咧係起咗好大嘅促進啦嚇。零呢、這個都係好晚近先至出現。 因為佢哋我哋零呢個概念咧係。好，其實係好複雜嘅。 好複雜㗎，零呢個概念真係。好啦，嗱咁但係咧，我哋繼續先啦。首先咧就是、自然數，原來係整數。咁樣咧，但係咧仲有咧，既然有咗整數咧，後嚟我哋引申咧就有一個叫分數啦，係嘛、就即係話原來確實係啊嘛。嗱，我呢度咧就三個西瓜送俾你，啊唔得、啊，我仲想都係唔好啦，我即係。我食翻一半啊，攞翻一半，咁我送兩個半俾你嚇，咁啦啊，咁、你第時還翻個西瓜俾我咧，就唔係還三個，而係還兩個半咁樣樣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於是咧，我哋雖然有一個整數概念，但原來有啲咧係可以唔即係整數嘅一部分啫，即係譬如一個西瓜可能係一半或者三分一或者四分一，咁於是就出咗份數啦嚇、啊，即係二分一、三分一嗰啲咁樣就份數啊，就係個 fraction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已經進咗一步啦，但係後嚟咧。再落去咧，大家啲人咧就即係知道一樣嘢啦。原來咧喺呢個份數以外咧，有啲嘅數咧係唔能夠以份數嚟去代表嘅、嗯。所以份數嘅定義咧就係話佢分子分母都係整數，嗰啲就係我哋叫一般份數啊嘛。頭先都話三分二啊，就算你係5628嘅126啊。即係分之一咁樣，咁都係全部下面係 integer 嚟㗎嘛，即係分子分母 integer。咁、但係原來呢佢哋發覺有啲數呢係冇辦法用呢個方法嚟去表達嘅。 分數表達。 咁原來好簡單㗎喎，就係咩呢，圓形同埋方形就係啦。原來圓形方形呢就已經包含住呢樣嘢，而且已經係無限喺背後喇喎。點無限呢，就係話我哋首先考察個方形。如果個方形佢個邊長係一。 啊、其實一乜嘢唔緊要㗎喎，即係你乜嘢單位都得㗎喎。咁你話佢個對角線係幾長呢？咁你其實無論係即係中國亦或係古希臘，好早已經即係發現咗呢個所謂叫做歐古定理，即係歐洲就叫做畢達哥拉斯定理啦 ,Pythagoras 啦。咁好簡單啫，你知道嗰個一個直角三角形嗰個斜邊呢個長度啊，啊就係、是、等於呢個兩條邊嘅佢嘅平方嘅和然後開方，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即係如果你一條邊係 A， 一條邊係 B 呢、啊、就係、是、B² 加 A square， A square 加 B square，、嗯、然後開方，咁就係嗰個斜邊啊嘛。咁、 嗯、 所以如果你一個正方形兩邊係一嘅話咧，所以呢條斜邊嘅長度咧就係一 square 加一 square， 即係咧二啦， 二啦，然後 開方啦， 然後開方。 嗯、 哦，弊家伙啦、哦，原來二嘅開方咧、嗯、已經唔係一個份數嚟嘅、 嗯， 即係二嘅 square root 啊。大家從來冇諗到啊，即係冇嘢再簡單過啦。如果你真係去到 square root， 因為一嘅 square root 就係一，係嘛？咁即係唔使講啊，翻嚟瞓覺打邊爐啦。咁但係二嘅開方原來已經好大鑊咯喎，二嘅開方，因為原來二嘅開方咧係 1.414 一路落去咧， 無限 係無限嘅。佢係即係後嚟啲人就發明小數點啦嘛。小數點其實即係十進制入面嘅十分一、千分一、萬分一咁解啫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原來佢係無窮小數嚟嘅。即係二嘅 square root 係無窮小數嚟嘅，咁呢個咧就已經係超出咗我哋即係整數份數嘅概念啦。另外，圓形仲出名啦，呢、這個圓形嘅直徑同埋佢嗰個圓周，應該話圓周同直徑嘅比例，即係任何嘅圓形冇分別嘅嚇，大啊細啊，用木做啊，用鐵做啊，冇分別嘅。總之佢係圓形，佢個圓周同個直徑嘅比例就係 3.141592 乜。呢、這個就係叫圓周率啊嘛，咁圓周率又係啦，全世界各個民族啊，即係中國啊、印度啊、古希臘啊、波斯啊，好早已經嘗試計啦。咁我哋中國喺呢方面係好出名嘅，即係我哋好早計到最多小數位㗎啦嚇，早仲知嗰陣時啊。咁樣咧，但係我哋而家更加誇張啦，我哋用啲咁嘅超級電腦啊，計到唔知幾多十億個位㗎啦。吓、啊，系即系我哋一知道系冇圆嘅，系啲人系贪得意去计嘅啫，系嘛？但系长到咧，你要几长有几长，因为你系冇可能会有咁嘅精力。即系如果你要你读出嚟咧，你读到死嘅都读唔完嘅，即系唔系呃你噶。即系而家嗰个位数咧，如果你吓3.141592一路读落去咧，你读到90岁咧，你都读唔完，你已经死咗啦。吓、啊，咁呢个咧即系夸张啊！呢、這个就系叫派啦，你叫圆周率。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数咧，其实我哋已经咧。就係、是、俾個名佢，就係、是、叫做實數 ，real number 嚇、嗯啊，即係以小數點嚟表達嘅有啲叫 real number， 但係 real number 咧入面咧，我哋有啲咧佢係有限嘅嚇，2.5咁2.5就2.5啦，係嘛係嘛，1.6就1.6啦，係嘛，咁呢啲 real number 咧，我哋叫有理數， 有理數， 但係有啲 real number 咧，原來佢係無窮小數嘅咧。我哋就叫做無理數啦，叫做 irrational 啦，好有趣喎呢樣嘢嚇。即係當然咧，你要即係引經據典揾翻佢點解叫 rational irrational 啦嚇。但係你一直咁聽上嚟咧，就即係理性同非理性。 其實真係 ratio 嘛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其實咧，佢就個 ratio 嗰字嚟嘅。咁、但係咧，你呢一個嘅無理數咧，當然亦都分兩類嘅、一類咧就循環小數。咁、循環小數咧就最出名啦，譬如20/3除。啊！正我呢度3×3 不盡 6×6無窮啊，成日講啊嘛。你諗下20/3除，3×6=18，又剩翻20咯。3×6=18，3×6=18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6.666666666咁啊重複嘅嚇。咁呢個咧就簡單咧，就全部都係六啦。但有啲仲有得意，佢除出嚟咧，佢可能係有3-4個位係唔同嘅。但跟住佢又重複啦，又重複又重複啦。咁呢啲都叫循環小數喎。呢個複雜啲循環小數。但係最有趣嘅就係話咧，派咧。到而家我哋都揾唔到任何嘅循環，即係話原來佢呢啲數字出現呢係冇規律嘅。嗱、呢、這個先勁㗎就係話，即係你而家已經用超級電腦計算都唔知幾多億個位出嚟呢，但係你喺咁一個數列入面呢，嗰啲數字一路出嚟呢係完全冇任何嘅規律，冇任何嘅 pattern 可言嘅、即係你預測唔到下一個係乜嘢嘅，你一定要計到嗰個位你先知道嗰個位係乜嘢。哇，即係呢種呢好誇張啊！即係令人真係哇，匪夷所思啊！呢種咁就係話，即係呢個係咪上帝嘅設計咧？真係冇人知啊！呢樣嘢啊，其實可以去到好好玄妙、好玄妙嘅地方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其實頭先講呢啲咧，無限咧，原來都係最簡單嘅無限啊！嚇，咁就係講到呢個所謂實數同埋呢一個整數或者自然數啦。咁就真係呢度要講一講康托爾啦，即係引呢個康托爾出場啦、可能雖然我哋下一集呢會講多啲啦、 咁啊，康托爾咧，其實佢就提出咗一個叫做，即係當然我哋已經知道啦，自然數同埋呢個整數咧，我哋都叫做可數嘅集啦。嗰陣時已經有集合論啦，已經開始十九世紀末啦，叫 set theory， 大家一定聽過啦嚇。咁但係咧，佢話就叫 countable sets， 即係可以逐個逐個數嘅。但係咧，康托爾就話唔係，有一啲嘅即係事物咧係 uncountable 嘅，譬如實數就 uncountable 啦。我點可以逐個數俾你聽啊？係嘛？因為個問題咧，我哋成日就好簡單，你唔使睇其他啦，就睇零與一啫。零與一之間已經乜都喺曬度㗎啦，因為其他嗰啲都係佢嘅引申嚟嘅啫。一與二之間、二與三之間，係咪一樣可以喺零與一之間已經探究曬啦？係嘛？咁你零與一之間咧，你實際上就話，我可唔可以數曬所有嘅 real number 出嚟咧？數唔數得到啊？ 數唔到 啊！數唔到嘅喎，即使零與一之間嘅 real number 咧，嗰種無限係好緊要噶嘛。咁但係咧，於是佢呢個唔停止，佢係再進一步咧先緊要啦。佢就話零與一之間嘅 real number 嘅數目咧。原來是大過曬所有自然數的數目， 即係哇， 是啊，是大過曬所有整數的數目， 即兩種無限都有。 因為係啊，因為咧，你所有自然數、所有嘅整數嗰啲都係 countable 噶嘛，可數集嚟噶嘛。但係啊，即使零與一之間，即係你零點一或者你零點一一，係嘛，零點乜嘢咁數落去嘅時期咧，佢話呢個係 uncountable 嘅，係不可數集嚟嘅。 可數。 咁不可數集咧，佢嗰個無限咧係大過自然數同埋整數嘅無限嘅。 哇 啊！咁呢、這個呢一、這個咧，其實咧就佢當然咧用呢、這、一個集合論咧我亦都可以做一個比例先嗱、因為咧，因為我哋一間會講到，如果係真係要比較所謂實數 real number 嗰個無限同埋自然數 個 無限咧，佢就要用到一個叫做對角嘅論證法係嘛，即係對角嘅論證法。咁呢個咧就比較深入啲。咁今日唔夠時間講啦，下禮拜先講。咁但我反而咧仲用另一個用翻集合論嘅觀點咧嚟去講一講咧，即係無限係可以有唔同嘅無限嘅。咁當然最簡單就係咁講啦。最簡單就係話你自然數入面，頭先希爾伯特酒店大家睇到咧，單數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單數啊？ 有無限 無限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單數嘅數目。是不是細過所有自然數啊？ 咁又唔係喎，因為佢無限個。 係啊，冇錯。但係個問題你起碼，唔係你每一個先揀一個喎，每兩個先係一個單數喎。嗱，你自然數啊，係咪啊？係係。你因為一啲係雙數一單數啊嘛，單雙啊嘛。咁即係話每兩個先攞一個出嚟係單數啊嘛。其實你攞雙數都一樣嘅。所以即係話理論上嚟講咧，單數嘅數目或者係雙數嘅數目咧。應該是自然數的數目的一半喎， 睇落就 嘅一半， 睇落就好似邏輯上好似係 一半啦。但係個問題，佢一半得嚟咧，其實都係無限喎， 都係無限。 其實希爾伯特酒店咧嗰、那個例子已經話俾我哋聽啦，原來無限唔係我哋一般即係所認識嘅數嚟嘅，即係話無限加無限就固然係無限啦，但係無限減無限咧都係無限喎。你諗下係咪一陣咪咯？你將所有嘅自然數減曬啲單數。剩翻嗰啲都係咩？ 都係 無限啦，即係雙數都係無限㗎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原來無限減無限咧，又係無限。咁無限乘無限就唔使講，更肯定係無限啦，係嘛？但無限除無限咧，都可以係無限㗎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呢個無限咧，唔係我哋平時所認識嘅數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我哋用一個集合嗰個概念啦，就係用呢個集合同佢嘅子集嘅數目啊。 好啊。 嗱，譬如一個集合淨係得兩個元素 A、B 嘅。咁呢個就個集啦 ,AB 兩個 elements 啦。但佢個子集個 subset 係咩呀？原來有四個喎。因為呢一個就係嗰個叫 empty set, 即係冇嘢啦。 空集。一個呢就淨係得 A 嘅。一個就淨係得 B 嘅。然後一個當然就係 AB 啦。咁所以你諗下佢一個集呢就入面有四個子集。咁所以集嘅元素有兩個但係子集有四個。即係話起碼呢你呢度永遠唔能夠建立一個我哋叫一對應嘅關係。即係子集。佢其實咧加埋曬叫做 power set，power set 嗰個數目咧個 number 咧就一定係大過你個入面嘅 elements 嘅數目嘅。咁所以你已經睇出呢度原來無限咧係有等級嘅，無限有等級嘅係嘛？好啦，嗱咁講到無限等級咧，就真係要留翻下個禮拜啦，同大家分享啦。就係康托爾所創立嘅，即係佢研究無限啊，探究無限咧，就係原來有好多個等級嘅添。 等級嘅無限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啦，好嘛？嚇 ，OK， 再見。 我最想 delete 陳法拉咯，因為可以俾我同埋 Captain Cool 一齊發沖石雲燒啊嘛。 一個自稱係攝影師嘅男人，但其實我覺得佢根本上想揾一啲援交嘅女仔。 我諗 delete 我會 delete 我以前個女朋友。 我想 delete 朋友嗰隻貓，因為佢成日搲我，佢。 我咧最想 delete 嗰個人咧就係我嘅朋友，因為咧佢咧次次都發姣咯，其實佢咧好煩咯。 冇啊，明明就冇，我 delete 我自己啦，咁唔使煩啊。 我唔識你， 識你係。 我跳樓啦！你只唔好跳呢邊啊，跳呢邊啊，因為我棵樹放在呢邊。 呢條三餸一湯白飯入裝，你老母我住。 陈医生同我讲个方，无论咧煲咩都好咧，只要加几滴尿落去，掂晒。 我想要个低些老板啫嘛。 So boring！ 我要个人都煮饭俾我食嘅嘛。我要一个唔会同我争女嘅朋友。